下面的故事是一位英国的大朋友罗杰·哈格里维斯为我们创作的，我们要谢谢童趣出版有限公司的叔叔阿姨编译，由童趣出版有限公司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奇先生妙小姐冒险故事》，探险亚特兰蒂斯。这一天，古怪小姐去购物，她买了一些东西。这很正常。可是她买的东西太不正常了，因为她买了一艘潜水艇。她为什么要买一艘潜水艇呢？好吧，在快乐先生来找古怪小姐喝茶的时候，他也问了相同的问题。 为什么要买一艘潜水艇呢？ 古怪小姐耸了耸肩膀，坦白地承认， 我也不知道。 古怪小姐的房子就在树林的正中央，那片树林就在荒唐王国的正中央广阔的乡村里面，这里离着大海还有108000里呢。可是古怪小姐竟然买了一艘潜水艇。怪不得人们叫她古怪小姐。古怪小姐的性格可真是古怪。快乐先生说， 我们得把你的潜水艇弄到海边的小镇去。 他们确实也这么做了。在海边小镇上，他们碰到了阳光小姐。她看到潜水艇非常兴奋，她说， 这真是我需要的，我正在组织一次水下探险，去寻找失落的城市亚特兰蒂斯。 古怪小姐说， 我总是丢这个丢那个，但从来没有弄丢过一座城市，我们一定会帮你找到它的。 他们就这样集合船员出海去了。潜水艇刚刚开进大海，古怪小姐就惊声地尖叫起来， 救命啊，我们正在下沉。 快乐先生不得不向她解释，潜水艇本来就是沉到水底下向前开的。古怪小姐说， 好吧，那我们怎么去亚特兰蒂斯呢？ 阳光小姐回答道， 那是一座失落的城市。 我知道，所以呢？ 好吧，如果我知道它在哪儿，它就不是失落的城市了。 古怪小姐说， 说不定我们能找到一条美人鱼。 可阳光小姐却笑着说， 别傻了，美人鱼根本就不存在的。 为了寻找亚特兰蒂斯，他们游到了珊瑚礁里。哇，海底下有各种各种颜色的珊瑚，简直鲜艳美丽极了。善变小姐也在潜水艇的团队里面，她说， 真漂亮啊，简直像是一座水下花园，或者像是一家糖果店，还是像一幅五颜六色的画，你们说像哪个？ 善变小姐永远也拿不定主意，总是变来变去的。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鱼在珊瑚丛里游来游去，有的长得像贪吃先生那么胖，有的像秀珍小姐那样又细又小，有的像暴走先生那样凶巴巴的，还有的像颤抖先生那样一颤一颤，这是水母，还有的鱼就像瘦先生那样瘦得皮包骨头，还有古怪小姐特别喜欢的斑点鱼。哇，大海里的鱼可真够多的。 一条像蛇一样弯弯曲曲游过来的鱼靠近了。快乐先生大喊：嘿，那是电鳗，千万别碰它。可是他已经说晚了，可怜的贪吃先生被电鳗给击中了。大家赶快把贪吃先生救回到潜水艇里。他哆哆嗦嗦地说： 现在我知道炸鱼是什么感觉了。 为了找到亚特兰蒂斯，他们的潜水艇潜到了深深的海底。潜水艇潜得越深，光线就越暗。最后，等潜水艇潜到大海底部的时候，这里已经是一片漆黑了。可即使是在这么深的海底，仍然能看到各种稀奇古怪的鱼。有的鱼头顶上吊着个灯笼，有的鱼长着尖尖的可怕的牙齿。快乐先生隔着玻璃看的时候说： 嘿，它们就像来自外太空的外星鱼。 这些鱼甚至能自己发光，在黑暗中闪闪发亮。不过他们并没有在大海深处找到亚特兰蒂斯。于是潜水艇开始往上浮了。突然，黑暗的大海中出现了一头大鲸鱼，一头好像在睡觉的大鲸鱼。它张开嘴巴打了一个特别特别大的哈欠，一口把潜水艇整个吞进了肚子里。哎呦，颤抖先生害怕的大声叫起来：天哪，救命啊！颤抖先生尖叫着： 救命，我们被一条大鲸鱼给吞下去了。天哪，我们可能永远都出不去了，这真是灾难呀，我们怎么才能逃出去呢？ 他的声音颤抖着，可是潜水艇里的人谁也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潜水艇可不是鲸鱼经常吃的东西。吞下了潜水艇以后，挑剔的鲸鱼感觉到肚子很不舒服，他的肚子咕噜咕噜地叫着，声音比贪吃先生肚子饿的时候还要大。 哎呀， 潜水艇让大鲸鱼消化不良了。大鲸鱼开始打嗝，一个巨大的嗝，声音响得整个大海都能听得到。潜水艇就在这个嗝里像炮弹一样嗖的一下从大鲸鱼的嘴里被打了出来。哦，这真是太幸运了。不过好运还没有结束呢，大鲸鱼竟然给他们帮了一个大忙。他这一喷呐，把潜水艇喷到了一座古城的遗址上。这是一座沉入大海深处的古城，虽然已经废弃了，不过还有很多柱子立在那儿。古怪小姐喊道： 这就是亚特兰蒂斯吧？ 阳光小姐问： 你是怎么知道的？ 古怪小姐指着一个石头路标说： 看呐，那儿有个指示牌，上面写着亚特兰蒂斯。 啊，真的。他们接着潜水进入到了这座废弃的城市。他们在城市废墟里找到了各种各样的东西。阳光小姐兴奋极了，有雕像、花瓶、钱币、宝剑，甚至还有一艘古老的船呢。这真是一整个失落的文明啊。不过秀珍小姐发现的东西才是最了不起的。她发现了一条美人鱼。 秀珍小姐把美人鱼指给阳光小姐看的时候，阳光小姐吃惊地叫着， 哦，这真是太神奇了。 快乐先生也兴奋地说， 哎呀，真是没想到啊。 贪吃先生大声说， 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古怪小姐说， 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可能会看见一条美人鱼。 没错，这次古怪小姐说对了。对古怪小姐来说，这种事情可不是经常发生的。 阳光小姐总结说，这是多么成功的一次旅行啊。 大家都表示赞同。快乐先生举起潜望镜看了看大家到了什么地方。哦，前面就是海边小镇啦。他们一上岸就去了码头的小酒馆庆祝成功。大家美美地吃了一顿炸鱼和薯条。有一位坐在火炉子边的老渔夫笑着说， 呵呵，这么说你们找到了亚特兰蒂斯，还发现了一条美人鱼，呵呵呵，这听起来真像是个童话故事啊。 哎，小青姐姐， 哎， 有一天我听到了一个故事， 什么故事？ 猴子捞月。 哎呀，那不是我在节目里讲的故事吗？ 哎， 就是讲一群猴子呀， 是 发现天上的月亮掉到水里去了 啊。对， 于是他们就一个连着一个的尾巴，一个连着的一个的尾巴，从树上一直连到湖面上去捞那个月亮， 结果没捞着，对吧？ 当然捞不着了，因为水里是月亮的影子嘛。 他们为什么想着去捞月亮呢？那比如说啊，他们第一个挂在树上，第二个挂在第一个下面，于是就一串猴子，是吧？那么他看到自己的样子在水里的时候，为什么不会想，哎呀，不好了，我的一个同伴掉进去了吧，我要去救他？ 这个问题嘛， 而是去捞月亮。 也许猴子知道那只是他的影子。 那他为什么不知道那个是月亮的影子呢？ 也许猴子不知道那是影子。哎，也许他以为他有的同伴就叫水猴子呢。 哦， 就是生活在水里的呢。 哦，那就水里的那个猴子也许会比岸上的猴子更快地抢到那个月亮。 也许他们是在比赛抢月亮呢。 就是岸上的队伍跟水里的队伍比。 对，所以他们才会不停地捞啊捞 啊捞啊，捞到第二天月亮变成了太阳。 也许这个故事应该改个名字， 叫什么？ 不叫猴子捞月亮，叫猴子和水猴子抢月亮。 太好了，我喜欢。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三岁半的呱呱在客厅跟小姨玩，桌子上有一盆仙人球，小姨把手轻轻地放在仙人球上面，跟呱呱说，哼，你敢不敢放上去呀？呱呱跑到桌子旁边问小姨说， 怎么放？小姨，你再跟我说一遍。 小姨重新演示一遍。就在这关键的时刻，呱呱把手忽然打在小姨的手上，疼啊。由于工作的原因，偶尔妈妈会出差，这些日子一直都在外地，都快十天了。两岁半的儿子呱呱给妈妈打电话说了两句话，第一句妈妈感动得想哭，第二句妈妈就真的哭了。 呱呱是拿着电话这样对妈妈说的： 妈妈，我想你了，你赶紧爬回来吧，爬回来吧。 有一天，妈妈看到了呱呱的荣誉卡，拿起来问呱呱说：哎呦，呱呱，你这学期怎么捡了这么多钱呢？捡了十次啊？ 没有，只捡到一次。 哦，那你怎么会有十张拾金不昧的荣誉卡呀？这么多？ 我把捡到的100元换成了10张10元的，老师又表扬我啦。 在生活课上，生活老师正在给孩子们讲电路，用两根导线通上电之后，小灯泡就发出了光亮。同学们的好奇心都被挖掘出来了，其中有一个小学生叫呱呱，他举手问生活老师说： 老师，电灯为什么要用两根电线？ 老师向他解释说：一根电线让电进来，而另外一根电线还让电回去。呱呱听到这儿，非常高兴地对老师说： 那我们剪断一根电线就好了，光让电进来，不让电回去，学校就再也不会停电了。 呱呱平时也算是一个爱学习的孩子，记得在他3岁的那一年，有一次他和爷爷聊天之后回来了，呱呱对他的妈妈说： 妈妈，我要看书，爷爷说了，不看书就考不上大学。 妈妈很高兴，觉得这个呱呱3岁就能说出这样的话，可真乖呀，你一定错不了。这样夸他的时候，忽然呱呱又补充了一句说： 万一我考不上大学，将来怎么上幼儿园呢？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北京市第5幼儿园的新宇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天安门。 天安门高又大，红红的墙，琉璃瓦，八盏灯笼两边挂，风吹红旗哗啦啦，雄伟壮丽的天安门，我们大家都爱它。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天安门。门高又大，红红的墙，琉璃瓦，八盏灯笼两边挂，风吹红旗哗啦啦，雄伟壮丽的天安门，我们大家都爱它。 一平盆面烙一平盆饼，饼碰盆，盆碰饼，饼不碰盆，盆不碰饼。 大家好，我是丰台实验幼儿园的叶秋实，大人们都夸我的小嘴巴最灵巧。 添加微信公众号听听糖耳朵，出色的语言表达从听好故事开始。金话筒主持人小群姐姐带你听说读演。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每晚9点和宝贝说晚安。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 北京文艺广播，